开始攻击这才一会儿，一共就用了三个攻击，美好的田园风景画上已经多了一堵破了个大洞的烂墙和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再加一朵升腾沉降的蘑菇云。夕阳西下，黄昏中的田径美景瞬间就已经不在了。林静年的冷暗雷从浓烟中狼狈爬出的身姿更是为画卷再添悲壮，但是一切远还没有完。 沐浴成风的攻击接踵而至，轰的冷暗雷又蹦又跳，东躲西藏。不消片刻，地图上的场景又被毁灭了四处。这幅图很美，但枪炮师对这图却是一种破坏性的存在，偏偏这又是苏沐橙所喜爱的一幅图。林静年现在已经连吐槽的功夫都没有了，他所处的局面实在太被动。 整幅图转来转去，他几乎就没看到一个合适的可以供他躲藏一下、喘口气的遮掩。这幅图上的一切，在枪炮师的炮火面前，简直都跟不存在一般。真是一个脆弱的小乡村呐！这已是林静言现在仅剩下的感慨了。会就这样输掉吗？林静言无法不去这样想。输掉的话， 媒体、记者、评论家、玩家许多人又都会开始指出他的老迈了吧？其实用得着你们多嘴吗？自己什么状态，自己远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老迈，老迈，你个头啊！哥现在连30岁都不到，好吗？林静言的性情是比较温和的，面对各种质疑挑衅，通常不会有什么激烈的回应，但是没回应 并不代表没想法，林静言觉得自己还行，还能打，是真的还行，还是不甘在催动着自己做出这样的断言呢？有时候林静言自己也不清楚，但他还是相信自己做一场比赛时的感觉。这一场很艰难，但是这绝不是因为自己的年龄问题。 苏沐橙在这幅图上发动的攻势非常连贯，所有场景都有可能是他攻击的助力，而林静言对这幅图确实不怎么熟，不过现在熟也没啥用了，这幅图上的场景都被毁得差不多了，肯定是方睿那小子。林静言猜得出，不过这种出卖是理所当然的，他也在霸图这边贡献了不少方睿的情报， 可能比方睿提供的他的情报更多，毕竟他是看着方睿从一个毛头新人几经转折后选定盗贼这个职业成长起来的，俯视比起仰视看到的东西总是更多一点。真的没有什么破绽可以利用吗？林静言还没有放弃，运用着他那积累了8年多的荣耀智慧。浓烟， 浓烟，浓烟，浓烟，被枪炮师炸毁过的地方到处都是浓烟。然后，这图的风向。林静言观察着一切细节，他的身后枪炮声继续大响，苏沐橙追得相当紧。林静言操作着冷暗雷穿过了一道浓烟，好像烟雾弹的效果一般。穿过浓烟的冷暗雷顿时就看不到了，苏沐橙连忙调整着沐浴成风的位置。 这边的话，2.1线。林静言计算着，继续移动冷暗雷，还是没有。苏沐橙操作沐浴成风拉开了角度，冷暗雷居然还是不见。下一步可以走这边，被炸掉了一半，有点低，蹲身的话会露头，可惜不会枪手的滑铲呢。好吧，只能奢侈了。 完全没有目标的前方，冷暗雷突然一个霸王连拳的起手，这技能是将人按翻在地狂扁，那自然就会有一个前冲，将人扑翻的动作。于是这一扑翻动作像是匍匐前进一样，将冷暗雷从这半截墙后送了过去。在这边，林静言继续小心翼翼地计算着。苏沐橙失去了冷暗雷的踪迹，有点诧异， 居然就这样在眼皮底下消失了，苏沐橙毫无头绪，只能左右乱找。最有头绪的是观众， 上帝视角让他们知道冷暗雷现在正在绕背，只是林静言这一路选择的路线为什么就不会被苏沐橙发现？哪怕电子屏上给出了苏沐橙的主视角，但是脑中没有一定的脑补构图能力的话，是无法想象出原理的。林静言绕背，在他耐心的坚持下居然成功了，现场发出惊叹声，主场粉丝都有点被触动了，霸图粉那更是中了大奖一般的欢呼加油。其实就算绕背成功，林静言现在也还差得远呢，完成一次漂亮的背身偷袭也未必就能彻底拉近他和苏沐橙此时的差距。开始被动的太久了呀，林静言心里挺清楚的，所以这得来不易的机会他更是珍惜，小心翼翼不发出半点声息的冷暗雷朝前走着。强力袭击，林静言终于发动了攻击，在苏沐橙眼中消失了很久的冷暗雷乍然现身，却已飞离沐雨成风身后，膝盖重撞沐雨成风后心，右手早抄起了一块板砖，撞完落砖，沐雨成风伤血眩晕。连击开始，一段二段三段，系统统计的连击数跳跃着，林静言打得一丝不苟，老将操作的准确度还是相当有保障的，他们的手虽然慢，但往往会更加稳定。系统判定的段数连击直接一套带走对手，那太夸张，职业选手打玩家的话有可能，互相较量根本玩不出这样的绚烂，所以才有了伪连的出现，在攻势的衔接上伪连的作用非同小可。林静言的伪连功力当然也是非同小可，连击已经中断了两次，但都在精巧的伪连接技下延续了攻击势头。耳光勾拳抛杀蓝山虎，再扔个汽油瓶，林静言根据不同情况调整着攻击方式，但是抛杀过后再上蓝山虎，空中的沐雨成风突然开出了一炮，强大的后坐力改变着沐雨成风的空中位置，但是蓝山虎来得也很快，挥臂朝着半空中的沐雨成风斗去，一个手雷自沐雨成风手中飞来，林静言没有去理会，他不会为了躲避这一击而放弃正在持续的攻势，蓝山虎一定要拦到他。林静言咬着牙，鼠标甩动，冷暗雷的手臂击回，轰，手雷爆炸的光影将冷暗雷吞没了，没有中。这一记蓝山虎终于还是兜了个空，手雷炸到了冷暗雷，沐雨成风跟着的攻击也到，反击开始。林静言心下有点难过，没有拦到吗？如果是以前，是的，开局被苏沐橙压制，那不是他年龄的错，但是这一次这记蓝山虎失手却正是因为他的反应，他的手速都有下降。勾拳抛杀再接蓝山虎，这个连击自己已经会留下空档了吗？在实战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行，实在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尤其是这个不行再无改良的空间，发现不行那恐怕就是永远不行，这是岁月带来的，没有人可以扭转时光。冷暗雷又开始狼狈，发现自己有点不行的林静言注意力也有点分散，他没能再争回局面，个人赛第一场苏沐橙胜出，现场掌声一片，零散无组织的粉丝在这种时候还是可以非常团结地释放一下热情的。苏沐橙下台朝观众们挥手致意，林静言下台苦笑，这次再被喷也没有办法去反驳了。真的不行了吗？林静言抬头看看场馆上方的计分牌，霸图零，星星一，只是一分而已，差距也没那么大嘛，还早呢。林静言忽然又想通了，既然这个连击有空档，那以后再用的时候要多注意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弥补这一空档，和各职业对敌时这一空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团队作战时这空档是否需要提醒队友掩护配合。 回去之后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呀。林静言想着，已经回到了选手席。 总委不错，张家乐夸的。 林静言笑了。是啊，那段走位真的挺不错的。自己在失去一些的时候也得到了一些呀、啊。在自己可以毫无破绽完成勾拳抛杀蓝山虎的高速连击时，可以做出这样的走位吗？ 接下来看我的。 张家乐朝林静言竖了竖拇指，林静言随即也回敬了他一个。个人赛第二场，霸图出场选手张家乐，角色弹药专家百花缭乱。星星出场选手叶修，角色散人君莫笑。 哎呦，居然是你。 进比赛前例行握手时，张家乐说。 怕了吧？跪吧。 叶修说。 一会儿就知道谁跪了。 张家乐说。 哎，莫名其妙的自信。 叶修摇头叹叹气。堂堂大神，自信怎么会是莫名其妙？叶修的嘲讽根本是无地放矢。 妈的。 结果张家乐却悻悻地骂着。因为他清楚，单轮二人交手的话，他的胜率着实不太高。他的百花式打法迷惑对手，掩护自己，但叶修是荣耀教科书，弹药专家的水平也非同小可，他比其他人更能轻易地看穿张家乐百花式打法的技能构成，进而解读出迷幻遮掩的秘门在哪儿。当年能单枪匹马破了繁花血井，那不是没有原因的。不过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还没打过谁知道呢？张家乐耸耸肩，进了他的比赛席。个人赛第二场开始。